首行进感非常强而且给人力量的歌曲，开启我们星期五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大家好，我是巧克力韩韩丽。我要特别谢谢一位听友啊，热心听友，因为他让我在上直播之前真的得到了一块巧克力。是上一档节目啊，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有一个听友见面会，然后这位听友呢特别拜托刘慧啊带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已经收到了，谢谢这位热心听友。从午夜到午后，我的2021显得有点不同。当然我要特别谢谢一如既往喜欢在广播当中听到点歌节目、听到好音乐的你。星期五的下午特别拜托麦麦制作人，可不可以让我有一小时点歌呢？他说可以可以，那我当然要马上为大家送歌了。今天下午呢还是12首歌曲，和以往我做点歌节目不太一样的是，以前呢是大家点什么歌曲我来帮你播放，但现在呢我们变成了一种颇有神秘感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带来12首歌，有新歌，有老歌，有特别特别让你遗忘的歌曲，也有一些大家热门的歌曲。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因为它会觉得这个午后的祝福增加了一抹亮色。好吧，马上为大家开启今天下午的第一份祝福。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聊天室当中很热心的金豆豆，他特别po出了一张摩天轮的照片。对，我和麦麦两个人呢确实音乐风格不太一样，我这边更像是坐上摩天轮，速度慢了一点哈。他说来大浪潮坐摩天轮了，12个数字，那星期五我就点播第五首歌吧。好啊，第五首歌很有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首全新翻唱的歌曲，而且呢它是来自一个计划，就是青春重置，请回答1999。大家都会翻唱1999年的歌曲，这首翻唱阿牛。 心里会留爱问而放弃了自己，心跳里苏联问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那是最温柔的事。喜欢坐摩托的时候紧紧靠在你的背后，当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 爱我久久，对，刚刚听到的不是阿牛演唱的，而是胡夏带来的。但是他们俩的音色啊，真的那种质朴的感觉是很相似的。非常喜欢腾讯音乐今年推出的这个计划哈，就是请回答1999，大家呢都会翻唱，就是在千禧年到来之时，我们听到的一些好的歌曲。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重回年少？有没有这样一首歌能够让你穿越时空呢？在2021的冬天，我们听到了来自1999年冬天阿牛演唱的《爱我久久》，但是歌曲当中那种爱情啊，那种美妙，那种彼此之间信任，还有生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变得美好的感觉，是从来都未曾改变的。继续来为大家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是今天的音乐之书当中的第九首歌，这首歌呢，我保证你会唱。因为实在是太温馨的几个字，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一张小树叶，你的九号歌曲。 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说完。心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来自2015年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周迅监制的电影《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当中，由陈奕迅带来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从听到第一次开始到现在哈，已经有6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愿当初答应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人，他还在你的生命当中。来，继续听歌。这首歌很甜蜜啊，订购他的朋友呢，选择的是2号麦芽糖。这样的一个午后，听听周杰伦吧。和声部分是泰语我爱你的意思。这首歌呢是在2005年周杰伦发行在他的11月肖邦当中的一首麦芽糖，而这首歌呢也特别要致敬他的泰国的歌迷，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听到了萨瓦迪卡。哎，最后那个我爱你该怎么说呀，其中呢有啊我爱你我爱你，然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啊好想吃麦芽糖啊，但是麦芽糖实在太甜了。这首歌据说在创作的时候呢是先有了歌名啊才产生了创作这个歌词以及这首歌的整体创作，来自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经典的配搭。 听完这首歌呢，继续我们的派送。下面我们要带来的歌曲呢，其实是昨天啊，在我们的对唱专辑当中呢，有过的一首歌。如今呢，年轻的歌手们来翻唱这首《现代爱情故事》。今天在我们的点播环节当中呢，它出现在三号歌曲，送给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谢谢你一如既往的喜欢听北京乐广播。这首来自孟涵演唱的《现代爱情故事》送给你。 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应该算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情信时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的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仍清楚。 是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4:23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这是一档今年9月啊，刚刚和大家见面的一档下午的新节目。为什么叫浪潮 Listen to One 呢？因为这档节目是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而浪潮 Listen to One 呢，就是要带给大家以专业定义的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首歌是我们盲盒的11号。 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落雨声，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等一等， 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如梦，都如梦。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长路漫漫呀，等你慢慢走，踏歌而上，人生喜让，身影消瘦， 真的是宝藏声音啊！早晚有一天你会爱上他的，爱上他的创作，爱上他的声音。这首歌叫《等一等》，对，给好运一点时间，等一等，不要太着急。浪潮Listen to One的上半时段呢，接近尾声了。有小伙伴问我，还有哪些歌没有被点播？到底序号是谁呢？我想可能是不是记序号，大家有点复杂，要不这样摊牌吧。目前我们还剩下莫文蔚、苏打绿、梁静茹、刘若英、王菲、那英、曾轶可、房东的猫、朴树。你想听谁的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他的名字。当然拜托你要麻烦一点，登录听听 FM， 就是在你的 APP 当中下载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就可以点歌了。当然拜托你要写下你的祝福，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大声地告诉全世界你的心里话了。你好好上班，我们为你好好的选歌，好好的送歌。下半时段继续浪潮 Listen to One， 一会儿见喽。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们是 NZBZ， 南征北战，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天，他们会看催化着，就在此刻， 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 我们都会陪着，不畏失败，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 就算他们冷眼嘲笑着，命运又划了几道伤痕。 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他，在每分每秒我都和他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种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百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朴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大四，1999年。那个时候我和你一样听着北京音乐广播，马上就要毕业了，因为还不知道未来做什么，但是我已经锁定了，我想到电台去试一试。所以有希望感的音乐是带给人更多的力量，还有就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而这首歌呢，就刚刚好在那个时候给很多人啊，即将迈到2000年，带来了无限的千禧年的力量。在这样的午后，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一种契机之下听到了我的声音，听到了浪潮 Listen to One， 都要为你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档节目呢。明年的播出时间依然是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不一样的是将会变成1周7天，将会由麦麦为你主打理啊，他会带来这个5天的节目，我呢会派周四周五给我会在这里呢为你带来一些合唱，还有就是点歌。今天下午是为您准备了12首歌曲，刚刚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拆开了他们想要的音乐盲盒。那我下面要打开的这首歌呢，是有一位朋友很想听到的梁静茹。今天把梁静茹安排到了6号位哈，她是在6号歌曲当中。这位朋友呢，他留下了自己的内心感言。是的，点歌的时候拜托各位别那么懒，写几句可以吗？他说想听梁静茹，希望自己能在新的一年遇见那个双向选择的他。我亲爱的听友，才不是被海风吹黑的蛋糕，好文艺的名字，为你带来的这首歌真的是很美好的祝愿，如爱所愿，2022遇到爱吧。 忘了多久的好久不见，曾以为再也不见，青春的执着坚决，换一张笑脸，放下痛过的月月年年，回避的记忆断片，此刻交叠了视线，不再是解不开的结。从前更温热，抹去了尖锐，没有谁对谁的亏欠，离开后的心碎，谅解里的后悔，都不是故事的终点。我们都如爱所愿，变成更幸福的执迷的缘分，笑谈成伤痕，此刻能如爱所愿，谢谢从前，换另一种身份，祝福彼此下个旅程。是永远不见，却用了多少时间让泪水沉淀，庆幸重逢能在这一天，我们都更好一点，说当年傻得可怜，再见了不带着挂念，历练让我们都变得比从前更去了尖锐，没有谁对谁的亏欠，离开后的心碎，谅解里的后悔，都不是故事的终点。我们都如爱所愿，变成更幸福的人，曾执迷的缘分，笑谈成伤，此刻能如爱所愿，谢谢从前，换另一种身份，像朋友一样聊聊天。 所愿，不再是一厢情愿，遗憾轻描淡写，流失坏的美，从此没有心事了，如爱所愿，学会自己和解，成为被幸福 所愿，学会自己和解，成为被幸福爱的人。送给午后听广播的幸福的你，找幸福的你，还相信爱情的你。继续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幸福摩天轮的点歌。下面要带出的歌曲呢，也是写了小作文啊。每个写小作文的朋友，我都会给你加精。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呢，加精以后，你的级别就会增加了。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啊，有耐心去回复的每一位朋友。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刺猬泰尔，他点播的一首歌。他说其实听什么都可以，我就是希望身边的人都好，希望家人朋友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希望我和我的他会有好的结果，离开错的才会和对的相遇，互相磨合，一起生活，未来生活的未来的日子呢，我们会栩栩生辉。那我觉得这首歌呢，应该是很适合你的，来自刘若英演唱的《所有相爱的人》啊。希望大家都能在2022年继续相爱。其实特别重要的是能够懂得包容，理解包容虽然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需要功夫啊。 很过该忘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那个角色，被谁创作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就算了，所有相爱的人